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章，火点地图，第三十集。 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最最美味诱人的糖果，大块乳黄的奶油杏仁糖，亮晶晶的粉色椰子冰糕，蜜汁色的太妃糖，几百种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巧克力，一大桶比比多味豆，还有一大桶滋滋蜜蜂糖，就是罗恩提到过的那种能让人飘到空中的果汁奶冻球。靠着另一面墙的都是特效糖果，吹宝超级泡泡糖，能让房间里飘满蓝莲花颜色的泡泡，好几天都不破。还有那奇异而松脆易碎的牙线薄荷糖，又小又黑的胡椒小顽童，为你的朋友喷火，冰老鼠，听到你的牙齿吱吱叫，蟾蜍形状的薄荷冰淇淋，真的会在胃里跳动，糖丝织成的薄脆羽毛糖，还有爆炸夹心软糖。哈利从一群六年级学生中间挤过去，看到店里最远的角落那儿挂着一个牌子，特殊口味。罗恩和赫敏站在那下面，正在研究一盘血腥味的棒棒糖。哈利悄悄走到他们俩身后。 不行，我猜哈利不会要这种东西，他们是给吸血鬼的。 赫敏说。 这些怎么样？ 罗恩说，把一罐蟑螂串塞到赫敏鼻子底下。 绝对不行， 哈利说。罗恩差点把罐子扔掉。 哈利！ 赫敏尖叫一声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怎么？ 哇！ 罗恩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你学会换衣显形了？ 当然没有， 哈利说。为了不让那帮六年级学生听见，他压低了嗓门，跟他们俩讲了火点地图的事。 弗雷德和乔治怎么从来没有给我呢？ 罗恩来气了。 我是他们的亲弟弟啊！ 但哈利不会留着他的， 赫敏说，好像这想法很是荒唐可笑。 他要交给麦格教授，是不是哈利？ 我不交， 哈利说。 你疯了吗？ 罗恩瞪着赫敏， 把这么好的东西交出去， 如果交出去，我就必须说出从哪儿得来的，菲尔奇就会知道这是弗雷德和乔治偷的。 可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呢？ 赫敏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， 他会利用图上的某条秘密通道潜入城堡的，老师们必须知道。 他不可能从秘密通道进来， 哈利马上说， 图上有七条秘密通道，对吧？弗雷德和乔治估计菲尔奇已经知道了其中四条了，另外三条，一条已经塌陷，没人能穿过，另一条的洞口栽了打人柳，没办法躲得开。我刚才用的这一条，地窖里的洞口很难看出来，所以除非他知道那儿有通道。 哈利迟疑了，如果布莱克确实知道那儿有通道呢？但罗恩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嗓子，指着糖果店门后的一张告示。 魔法部令，顾客请注意，若无另外通知，每天日落时分起都有摄魂怪在霍格莫德街头巡逻，此项措施乃为保护霍格莫德居民之安全，待小天狼星布莱克落网后方可解除，因此请所有顾客在日落前结束购物，圣诞快乐。 看到了吧， 罗恩悄声说， 满街都是摄魂怪， 我倒想看看布莱克怎么闯进蜂蜜公爵。再说赫敏，蜂蜜公爵的店主也会听见的，是不是？他们就住在店铺楼上。 这倒不假，可是 赫敏似乎竭力想再挑出什么问题。 听我说，哈利还是不应该来霍格莫德，他没有签过字的许可表，如果被人发现，他的麻烦就大了。现在还没到日落，如果小天狼星布莱克今天就来了呢？就在现在。 他在这种天气里想要发现哈利可不容易， 罗恩说，朝直令窗户外纷纷扬扬的大雪点了点头。 好啦，赫敏，圣诞节嘛，哈利该轻松一下了。 赫敏咬着嘴唇，看上去担忧极了。 你会告发我吗？ 哈利笑嘻嘻地问他。 哦， 当然不会。但说实话，哈利， 看到滋滋蜜蜂糖了吗？哈利， 罗恩把他拽到那个大桶前， 还有果冻皮皮虫，还有酸味抱抱糖。我七岁时，弗雷德给过我一颗，把我舌头烧了一个洞。我记得妈妈用飞天扫帚狠狠揍了他一顿。 罗恩若有所思地看着酸味抱抱糖盒子里面。 如果我跟他说是花生，弗雷德会尝一点蟑螂串吗？ 罗恩和赫敏付钱买了一大堆糖果之后，三人离开了蜂蜜公爵，走到暴风雪中。霍格莫德看上去像一张圣诞卡，茅草顶的小屋和店铺上覆了一层新落的白雪，房门上都挂着冬青花环，树上点缀着一串串施了魔法的蜡烛。哈利打了个哆嗦，他跟他们俩不一样，没有穿斗篷。三人在街上低头顶着风往前走，罗恩和赫敏隔着围巾喊话， 那是邮局， 索克笑话店就在前面， 我们可以去尖叫棚屋。 我说， 罗恩牙齿咯咯打颤地说， 我们去三把扫帚喝杯黄油啤酒怎么样？ 哈利正求之不得，寒风凛冽，他的手都冻僵了。于是三人穿过马路，几分钟后就钻进了那家小酒吧。里面极其拥挤嘈杂，热烘烘的，烟雾缭绕。一位相貌标致、曲线优美的妇人正在吧台前招呼着一群吵吵嚷嚷的男巫。 那是罗斯莫塔女士， 罗恩说， 我去拿饮料好吗？ 他加了一句，脸有点红。哈利和赫敏挤到酒吧后边，在窗户和一棵漂亮的圣诞树之间有一张小小的空桌子，靠着壁炉。五分钟后罗恩也来了，端着三大杯冒着泡沫的热黄油啤酒。 圣诞快乐， 他举起酒杯快活地说。哈利痛饮了一口，他从没尝过这么美妙的东西，好像体内的每一寸地方都暖和起来了。突然一阵凉风拂乱了他的头发，三把扫帚的门开了，哈利从杯沿上望过去，呛了一口。麦格教授和弗利维教授卷着一阵风雪走进了酒吧，随后是海格，他正在跟一个胖子亲密交谈。那胖子戴着一顶黄绿色的圆顶硬礼帽，身披细条纹斗篷，是康奈利福吉，魔法部部长。霎时间，罗恩和赫敏同时一把按住哈利的头顶，把他从凳子上按下去，藏到了桌子底下。哈利躲在暗处，嘴边流着黄油啤酒，手里抓着他的空酒杯。只见几位老师和福吉的脚走向吧台停住，然后脚跟一转向他这边走来。在他上面的某个地方，赫敏悄声念道， 移形换影。 桌子旁边的圣诞树从地面升起几英寸，向旁边漂移，轻轻落在他们的桌子前，把他们遮住了。透过树下方茂密的枝叶，哈利看到四把椅子的腿从旁边那张桌子跟前退去，然后听到老师们和部长入座时的嘟哝和叹息声。随后他又看到一双脚，穿着亮闪闪的青绿色高跟鞋，又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 一小杯三能草水，我的， 麦格教授说， 四品托蜂蜜酒， 谢了罗斯莫塔， 海格说， 一杯加冰和散的樱桃糖浆苏打水。 弗利维教授咂着嘴唇说， 那您的就是红醋栗朗姆酒了，部长。 谢谢你罗斯莫塔亲爱的， 福吉的声音说， 我必须说又见到你真高兴啊，你也来一份吧好吗？来跟我们一起。 哦，非常感谢您部长。 哈利看到亮闪闪的高跟鞋又走了回来，他的心脏在喉咙口不舒服地跳着。他怎么没想到这也是教师们这学期的最后一个周末呢？他们会在这儿坐多久？如果他今晚想回学校，就得及时溜回蜂蜜公爵。赫敏的腿在他旁边紧张地抽搐了一下。 什么风把您吹到这旮旯来了部长？ 罗斯莫塔女士的声音传来。哈利看到福吉肥胖的下半身在椅子里扭动了一下，似乎在检查周围有没有人窃听，然后他小声说道， 还能有什么，亲爱的？还不是小天狼星布莱克？我猜你也听到学校万圣节前夕发生的事情了吧？ 我确实听到一些谣传。 罗斯莫塔女士承认。 你是不是告诉了整个酒吧的人，海格？ 麦格教授恼火地问。 你认为布莱克还在这一带吗，部长？ 罗斯莫塔女士小声问。 我相信还在， 福吉简短地说。 您知道摄魂怪已经把我的酒吧搜查了两遍吗？ 罗斯莫塔女士的语气有一点尖锐。 把我的客人全吓跑了，对生意影响很大，部长。 罗斯莫塔，亲爱的，我也不喜欢他们呢。 福吉尴尬地说。 必要的预防措施。很遗憾。可是你瞧，我刚刚还碰到了几个。他们对邓布利多非常恼火，他不肯让他们进入城堡的场地。 我看也不能让他们进来。 麦格教授尖刻地说。 那些恐怖的东西到处游荡，我们还怎么教课呀？ 对呀，对呀。 瘦小的弗利维教授尖声说，他的双脚悬在离地面一英尺处。 可是， 弗吉争辩道， 他们是来保护大家免遭更可怕的威胁的。唉，我们都知道布莱克能干出什么。 您知道吗？我至今都难以相信。 罗斯莫塔女士沉吟地说。 在所有投靠黑魔势力的人中，小天狼星布莱克是我最想不到的。我是说，我还记得他在霍格沃茨上学时的样子。如果当时您告诉我他会变成什么人，我准会说你蜂蜜酒喝多了。 你知道的还不到一半，罗斯莫塔。 福吉粗声说。 很少有人知道他干过的最恶劣的事情。 最恶劣的？ 罗斯莫塔女士的声音中充满好奇。 您是说比杀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恶劣？ 当然， 福吉答道。 我无法相信，还能有什么更恶劣的呢？你说你记得他在霍格沃茨时的样子，罗斯莫塔。 麦格教授轻声说。 你记不记得他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当然记得。 罗斯莫塔女士轻笑道。 从没看到他们俩分开过，是不是？他们在我这儿的那几次，逗得我直笑，像演双簧一样。小天狼星布莱克和詹姆波特。